今后丢弃谎言埋葬，你犯的罪状没人知道，用什么证明你的亲吻真的残忍？你 你像一场梦，就这样轻轻勾起我的温柔，占据我所有。相思难耐，痴心的人化不开，总难免受到伤害。相思难耐，痴心的人化不开。 谁